日本人架来了机枪与迫击炮，何峰在扫击声中起身，宋清桃勾着他的手指。 三哥哥，你还从来没抱过我，你能抱我一下吗？三哥哥。 谢池醒来后，发现何峰和青阳子都不在，拿上点钱直奔车站，没有知道无锡的车要先去南京。离发车还有两小时，他攥着车票坐在长椅上，不停地掐着票边。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，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旁边坐来一对夫妻，男人拨开个鸡蛋递给他妻子，眼里充满了宠溺的笑意。那一瞬间，他那摇摇欲坠的理性终于在微妙的感情中溃败，头脑一热，撕了车票冲出车站。回到旅店，谢池就后悔了，他一个人在旅馆待着，几次想要离开，却还是想等等何峰。他睡了一天一夜，低迷未尽，夜里想出去找点吃的，各家都关了门，他只能喝水充饥。谢池白天睡多了，夜里睡不着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何峰干什么去了？一天不见人影，他就不怕我跑了？我早该逃走，去为这个混小子留下来，他倒不知踪影了。怎么，睡够了，不想要了？臭男人！不管了，如果天亮再不见他，我就回家。第二天早，何峰还未出现。谢池出去买了早饭回来，顺便跟旅馆老板要了纸笔，给何峰留字条。我先回无锡。 不该这么写，先字不好，好像有种等他来找我的感觉。 走了。 臭土匪， 你别来找我了。 谢池请旅馆老板等何峰回来将纸条交予他，再到街上买些干粮，又去了汽车站。他捏着票站在车前，眼皮莫名跳起来，他回头看向远处的山，干杵了半晌。 还上车吗？走不走？ 走。 谢池在路上颠簸了两天才到无锡，进了谢宅直奔爷爷房间去。端茶的丫鬟见他，吓得手中的盘子差点跌掉。 七小姐。 环儿。 七小姐，你不是，我们以为你们。 七小姐。小姐回来了。老爷。小姐回来了。 谢嘉兴被下人搀扶着出来，他好像断了腿，还拄了根拐杖。谢池迎上去，应付地叫了一声爹。谢嘉兴见了他，表情从惊愕慢慢转化为严肃，伸长脑袋往他身后看去。 小九呢？莹莹呢？ 对不起，我没能把莹莹带回来。 二姨太与两位姐姐闻讯赶来。 哟，这不是小七吗？老爷，咱们小七也是厉害，进了土匪窝还能全身而退，瞧这一身还是新衣服呢。看来啊，是深得那帮土匪的喜欢，怎么就放你回来了？ 他话音刚落，远远就听见三姨太哭着跑过来。 莹莹，莹莹，莹莹回来了。 三姨太走近不见谢莹，拽着谢池发问。 莹莹呢？怎么不见莹莹啊？她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 小妹不在了。 什么叫不在了？ 她死了。 是熟人，为了你的脸，连女儿都不要了。是，你是女儿多，不在乎一个两个。身后的一个个都死干净了，你的脸面留给谁看？ 妹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叫等一个个都死干净了？你这咒谁呢？ 闭上你的臭嘴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老爷面前吹耳旁风。你的闺女要是被土匪劫了，我看你去不去赎。 三姨娘，您这心肠莫不是太恶毒了？自己死了女儿，还想让我们也陪着。 小九可是自己吵闹着要跟着四哥去济南的，家里人都不让去，最后自己偷偷跟了去，可没人逼他，自己找死，怪谁呢？ 就是，怎么死的还不一定呢？那帮臭土匪都不是人，满山的男人，想想都可怕。小九娇气，性子又烈，受不了委屈，面皮可没小七这么厚，被土匪糟蹋了还能理直气壮地回家来。他这么去了倒也干净，省得惹人非议。 你再说一遍。 够了，都给我消停点。 你还想消停？闺女之前还这么疼她，你就不怕她变成鬼来找你吗？你夜里睡得着觉吗？